俄罗斯政府就朝鲜咸镜北道北部地区遭受洪灾一事提供的救灾物资到达我国，15号分别在平壤市和卢仙市进行了救灾物资交接工作。